传情，最美文字， 聆听时代芳华。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灯。几杯桂花酒，是是非非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唯一广播伴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国家大卷2018国际钢琴系列音乐会明晚将迎来英国钢琴家保罗·里维斯。在这场音乐会上，里维斯将为观众带来3位奥地利音乐巨匠的经典之作，从海顿的明快典雅到贝多芬、勃拉姆斯深沉的情感力量，以英国钢琴学派的独特魅力诠释古典音乐的内涵。样式雷是被世人所推崇的匠人世家，执掌清朝皇家建筑工程数百年的神秘家族，用几代人的勤劳智慧将北京变成了北京城。本月29号到下月6号，国家大卷原创话剧《样式雷》即将第5次上演，由国家大卷戏剧演员队全新塑造舞台上的国家栋梁，匠中翘楚。国家大卷版歌剧《红湖赤卫队》10月1号到6号将再度上演。今年是红湖赤卫队创排60周年，国家大卷歌剧悉数保留了原版的经典唱段，让观众重温熟悉的旋律。同时，作曲家董乐贤为这部剧改编创作了新的音乐，加入了趣味十足的重唱。成立于1962年的澳大利亚国家芭蕾舞团是南半球最负盛名的芭蕾舞团，同时也是世界前10大芭蕾舞团之一。10月11号到14号，澳大利亚国家芭蕾舞团将再度亮相国家大卷，以浪漫唯美的古典芭蕾集大成之作《睡美人》助力2018国家大卷舞蹈节。安妮·索菲·穆特与波兰华沙交响乐团致敬潘德烈茨基85岁生日暨波兰重获独立100周年纪念音乐会将于10月17号在国家大卷首演。安妮·索菲·穆特将演奏2首潘德烈茨基专门为他创作的作品，潘德烈茨基本人也将亲自指挥波兰华沙交响乐团为大家带来德沃夏克的第7交响曲。中国网络文学20年系列评审结果近日揭晓，发布了影响和推动中国网络文学发展历程中的20件大事、20部优秀 IP 作品和20个关键词，请听报道。 1998年3月，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在网上连载，这种在线写作、发布和互动阅读的方式，创造了全球网络连载、更新分享、阅读传播的新模式。而以第一次的亲密接触诞生为标志，中国网络文学已经走过了20年。网络文学见证着社会发展的进程，反映了作者、读者的心声，也拉动了相关产业同步发展。在中国网络文学20年20部优质 IP 作品名单中，包括了《诛仙》《鬼吹灯》《琅琊榜》《斗罗大陆》《大江东去》《斗破苍穹》《花千骨》《遍地狼烟》《大国重工》《复兴之路》等。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副秘书长王琴表示， 诛仙是古典仙侠的改编，步步惊心是海外获得的口碑，失去的青春励志现代主义题材，然后琅琊榜首次的全版权运营的成功，盘龙是文学走出性的标志性产品，大江东去是5个1工程首次列入管理部门的出现。我们20部作品现代主义题材占到了48%，一共选了9部。利用这次评选，希望我们全行业向这些作品去对标，使我们的整个的行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受地面弱气压场的控制，入夜后随着气温的下降，空气湿度增大，明天早晨北京市会有轻雾或雾，将会影响到能见度，请注意交通安全。另外，明天白天北京市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比今天有所上升，大部分时间体感舒适，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只是早晚凉意渐浓，请各位注意适度的添衣。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今天夜间多云，南部东部零星有小雨，会转晴，早晨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5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40%。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收听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亲身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零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绎江湖由巨细音乐剧杨月楼特约播出。10月5号到7号，国庆黄金周，北京市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天桥盛世出品演出的巨细音乐剧《杨月楼》将盛大亮相天桥艺术中心。李宝春、何赛飞、金世杰、孙丽英、陆锦花领衔主演，现场交响乐队演绎唱响绝代名伶杨月楼的人生传奇，故事跌宕起伏，号称晚清奇案，戏中戏形式再现京剧经典名段，让您有的听有的看。订票查询天桥艺术中心官网《杨月楼》。 一次神秘的失踪，一场回忆与现实的找寻之路，一次自我的反思与认知，音乐剧《他不见了》即将在巨空间剧场上演。在交替的时空中穿梭，用现实挖掘人性，用歌曲带你找回他。今晚演艺群会邀请各位主创做客直播间。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首先在节目开始之前跟大家说一下啊，听我们节目是有奖品的，本节目奖品是由巨细音乐剧杨月楼提供的演出票4张，李宝春、何赛飞、金世杰、孙丽英、陆锦花联合演绎晚清奇案，现场交响乐队唱响绝代名伶杨月楼的人生传奇，10月5号到7号天桥艺术中心等着各位。另外我们还有一份奖品，本节目奖品是由北京增广爱乐交响管乐团提供的恰似爵士主题专场音乐会门票4张，9月22号下午2点，国图艺术中心增广爱乐交响管乐团带您感受音乐厅舞台上不一样的爵士乐。各位，如果您想要拿到我们的奖品的话，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演艺群英会876，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然后在后台留言说您想要哪一场的演出的票啊，就有可能会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了。那接下来的时间马上请出我们今晚亮丽的各位嘉宾啊，这个对，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我们现场的实时画面，你可以打开北京时间 APP 包括新浪一直播来观看我们的网络直播。好，首先欢迎一下，哇，这位绝对是才女啊，这个我们今天晚上要给大家介绍的这部音乐剧叫做他不见了啊，他是这部音乐剧的编剧、导演、作词作曲，还是演员啊，欢迎一下刘璐，欢迎你刘璐。 朋友们好， 哎，欢迎刘璐啊！刘璐真的是，这个一会儿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吧。一位大才女啊，去年也来过我们节目当中， 对 吧？也是自己原创的一部作品， 对。 省了多少钱你说啊，是吧？来，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欢迎一下剧中的几位主演啊。首先欢迎一下熊家幸子，欢迎您。 大家好，大家好。 哎，这个熊家幸子啊，中国人，湖南人是吧？ 对，湖南长沙人。 哎，湖南长沙人，这个名字也是有来历的。你跟大家先说一说这个名字的来历。 对，我这个名字呢其实是我妈妈取的。 哎， 就是我其实还有个姐姐。 哦， 然后我是二胎嘛。 哦， 但是当时就是二胎其实是不被允许生的。 哦， 所以我妈妈生我很辛苦，然后觉得我生下来就是一个幸运。 哦， 就挺幸运的。哦，然后就给我取了熊家幸子。 哦，这个，所以你是一个超生的孩子。 对， 超生的是不是？ 是的，是的。 哎，呀，我也是。 啊，是吗？ 都是被罚了钱的。 是的，被罚了钱的。 没有，这是那个都是交了社会抚养费的， 对吧？ 嗯，好，那接下来要欢迎一下另外，对，这还没说完呢。所以你生下来以后很幸运，然后就起了个名字叫做，就是熊家的幸运的孩子。 对，是的， 啊， 是的， 所以叫熊家幸子。 对，姓熊， 啊， 姓熊家。 哎，对。好，接下来要欢迎一下剧中另外一位演员啊。宁馨儿，欢迎馨儿。 Hello， 大家好。 哎，宁馨儿也需要，我跟你说，今天晚上来这嘉宾啊，每一个都得注解一下。哦，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个杏子呢，名字听起来像一位外国友人啊。这个我们的宁馨儿呢，长得特别像一位外国友人。来，这个馨儿跟我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介绍一下，是地道中国人是吧？ 是的，我是水佑族的。 哦，你是少数民族？ 对，水佑族。 哎，等会儿你又忽悠我，我这差点懵，我叫水佑，我那脑海当中迅速过56个少数民族的感觉， 没有， 哎呀，我都想可能是我没学好是怎么着，汉族是吧？ 对，标准的汉族。 但是你这长得特像一个就是欧美的混血，有人这么说过你吗？ 对，很多朋友都这样说。 哦， 可能是因为我妈妈是北方人，我爸爸是南方人。 哦， 然后就是这样也算是一个混血吧。 哦，嗯，哇，南北混还能混出像欧美一样的风格。哎，但是很美啊，真的非常美丽。所以 谢谢 对，我们今天晚上的嘉宾都一位非常奇特。那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男嘉宾啊，对接下来这位男嘉宾，他在今年，就是他的这个名字啊，被评选为就是今年刚出生宝宝用词率最高的一个字，他叫萧永轩，欢迎永轩啊！ 大家好， 哎，这是我们的男主演啊，那个永轩，那个我们今天四位嘉宾都已经介绍完了，跟大家说一说这部剧吧。嗯，叫做他不见了啊。 对，他不见了。哎，是一部原创音乐剧。 原创音乐剧啊。我想先请每一位我们的嘉宾都用你们自己的对这部剧的理解，就是你们先介绍一下你会怎么介绍这部音乐剧好不好。我觉得把导就放到最后吧，因为你毕竟你写的你编的对吧，你最了解。我们先考考其他的人。 好，我也很期待。 对，是不是看他们这个都已经排练到这个程度了。 对 这个剧的理解有没有达到你的要求是吧？ 好吧， 这个还可以换演员是吧？ 可以、 啊，可以。来挖坑的来了啊。那这样你们谁来？嗯，你们指一个人吧。那就我觉得就永轩吧，永轩吧，唯一一个男同志。哎呀， 就如果要从我嘴里说这部剧的话，我觉得它是一部都市情感、亲情、爱情、友情的励志大戏。 都市情感励志音乐剧。哦，而且这个情感你还包括什么亲情、友情、爱情？ 对，都包括， 都包含在里边，是吧？ 对。 OK， 我们这是永轩的解释啊。那接下来听一听杏子的吧。啊， 我觉得这一部剧是老少皆宜，然后非常非常就是非常适合现在特别是偏向于年轻一类的观众们。 啊， 然后里面也会有大家非常希望想要看到的一些画面吧，一些场景。 哦， 对，非常， 哎， 大家拭目以待啊。 就是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 对， 有的没的。 对， 有的没的。 我觉得杏子这特别有意思啊，他是这么介绍的啊，这是一部老少皆宜，特别适合年轻人观看的。 对， 哎，这个是很有意思，其实就是那个无论您是年长还是年轻人，都非常适合去看。 对， 但是呢，里边还有很多元素是年轻人非常喜欢的。 是的， 对， 是， 啊，怎么样，原子可以吧，杏子？ 可以，非常好，谢谢，谢谢。 好，来，接下来时间，馨儿，欢迎馨儿说一说啊。 我觉得我总结一下，我觉得是 爱恨交织，充满欲望。 哦， 这个欲望呢、包括各种各样的欲望，具体是什么欲望呢？请大家走进剧场。 这就非常吸引人了啊。刚才那个杏子说了啊，这个剧里边有很多有的没的，对吧？就后来这个宁欣然说了，又充满着欲望啊、哦。这部剧，大家这个我相信已经有很多人在脑海当中开始画图像了啊，就想这到底是一部什么剧呢？来，马上请出刘露、刘导，您给说一说，你会怎么介绍？ 其实在我看来啊，我们这部原创音乐剧，其实就像我上个戏一样，其实也是在寻找。上一部戏其实在找自己， 我不再是我吧， 对。然后这一部戏呢，虽然它的名字叫他不见了，然后大家很直观的反应就是我们要找的这个他在剧中的体现其实是指向性的是一个人，但是当你看完整部剧之后，你会发现这个他不一定是这一个人， 所以你们才会就是这个他用了一个拼音字母， 对 TA。所以如果各位要买票的话，你搜就千万不要就是搜哎是男他或者女他，它其实就是一个字母 TA 他不见了。 对，搜男他也可以 啊，也能搜出来啊， 啊 叫他不见了。所以这个他我当时我还想问他是指的为什么是这个他，看来就不是特指一个人。 对，是没有局限性的，因为来看这部戏的观众朋友肯定是分布在各个年龄段的，然后大家来了之后，由于阅历不同、经历不同，可能在看我们整部戏的过程当中，会在不同的点有不一样的共鸣。因为我们整部剧像他们说的，包含了亲情、爱情、友情，基本上都有了，所以说在看的过程当中，肯定会跟自己的某一个阶段，或者说某一个人，或者说某一个非常戳你的一直念念不忘的回忆，可能会让你产生共鸣，然后你就会发现原来我自己也需要这么一个他去寻找。 哎呀这一说我们现在就是画一画这幅像，这是一部老少皆宜，然后那个充满着爱恨情仇，这充满着各种情啊，然后呢也充满着各种欲，然后还有各种有的没的的剧啊，对吧？一加上这个有的没的导， 有的没的一定要放到最后。 对，这个导都开始已经咔，谁说有的没的啊？所以这部剧我们先说一说，将会在什么时候上演吧？音乐剧啊。 我们这部剧将会在9月28号首演，然后一直演到10月2号，在北京巨空间剧场。 巨空间剧场啊，而且 7点半。 其实这个。巨空间剧场的，因为巨空间剧场我现在脑海当中一下子反应不出来它的那个观演距离怎么样。 前排的观众跟我们演员的距离是非常近的 哦，而且如果看音乐剧啊能够这么近距离的去跟演员接触的话，你们作为演员有压力吗？在演的时候 有压力吗？ 有压力吗？ 压力当然是没 有 压力了。作为一个音乐剧，必须要有一个音乐剧演员的素质。 那假唱的时候不怕被人看出来吗？ 可能是假唱， 哎呀，没有不往坑里跳啊！你们都是现场真唱啊？ 全是现场， 什么都真唱。 音乐剧演员不可能假唱。 这个其实我一直以来都特别佩服音乐剧演员，就是因为我觉得你们又要唱。而你有跳什么的吗？ 有， 又要唱又要跳还要演。 对， 所以你们每个人的专业都是学音乐剧出身的吗？ 对， 我们都是。 哦，好，你看啊，几位专业人士为大家带来的啊，那对这个给大家带来的这部音乐剧叫做《他不见了》。这部剧刚才说了，编剧、导演、词曲、演员啊，都是来自于刘露。我特别想问刘露，你当时什么契机要去做这样一部剧？就你去年找了一下我，今年准备找他，为什么？ 不要剧透。 其实因为我非常热爱音乐剧，所以说我特别想一辈子都做下去，就无论是做演员也好，是去做一个创作者也好，我想一直都是在这个行业里面，所以说当我想要去创造这么一个剧的时候，就是肯定是跟我内心的喜好是最相关的嘛，因为我是一个特别敏感的人，我特别注意细节，就反而是生活中一些小事情会非常戳我，但是我们放眼望去，大部分在舞台上或者在荧幕上的很多作品，大家都更多的去把事情去把它放大， 就是讨论一些大的话题，或者是怎么样的。 对，对，也的确很多小小的事情不至于就是说让你去用那么长的篇幅去来讲述它。 嗯 嗯。但是呢，我又觉得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是细水长流的嘛，对吧？都是很平淡的。其实大起大落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经常经历的。所以反而是这些小事情离我们的生活更近一些，更能让来看我们的戏的人有更多的共鸣，能够真正的与我们产生交流。所以我就想，这部戏我要写小事情。但是什么样的小事情能够让它构成一个故事？然后我也想了很久，然后我又因为平时生活中也很爱看关注一些网络的东西，新闻啊，然后看小说啊，看剧啊，等等，就是方方面面的刺激。再加上现在有很多一些比较小众的新闻吧，就是讲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看过，很多新闻就是在讲有这么身边每个人身边都会有这么一个人，他特别温暖，可能特别平和，你会觉得他是天然无公害的，甚至说存在感有点低，但是突然有一天他变了，可能他突然性情大变，也可能他突然做了一件所有人都想不到的事情，也可能他选择了一种极端的方式。 来，我们先请各位主演说说你们身边有这种人吗？那个永轩，你身边会有这种类似这种人？ 肯定有的。然后但是我觉得关于他不见了这个事儿的话，我有一个另外的事想讲。就是我上高中的时候，在地方上高中，然后我有个好朋友，就那会儿关系我现在看是好朋友啊。然后那会儿有一次我考试考砸了，然后心情也不太好，然后还被家里人说了，然后我就跟他叨叨，跟他说， 倾诉， 对，我跟他说，我说哎呀，我说我这高中读的真没意思，读了几年了，一个朋友也没交到，哎，结果其实他就是我的好朋友，但我说了这样的话，然后后来他就不跟我玩了。 就是你其实你无意当中你说了这句话， 我是无意的，因为那会儿我很丧 啊。明白明白，其实他就是你的好朋友啊，但是你可能说那个我一个好朋友都没有交到，指的其实就是我没有其他的好朋友了。 对对对对对， 但你是我的好朋友。 对对对对，其实我是在跟他说这个事儿 啊， 但是因为那会儿高中嘛，肯定大家会敏感，会想这些东西 啊， 就他就不见了。就这个事儿对我来说，能够让我在这个剧里有很多的反思和触动。 所以说就是这个剧当中的，就是会牵扯到有很多人的，就比如说生活当中这个人的敏感度，就像刘璐说他是一个很敏感的人，对吧？那个谁，我们问问杏子，你是一个生活当中是一个很敏感的人吗？ 我生活当中是一个非常不敏感的人，所以我总是无意伤害到别人。 就是所以伤到了很多追求者，是吧？好，你说一说啊。 就是我其实就是性格特别的 直接， 非常直接，然后我就是有什么就说什么的人。所以我经常可能真的是无意间会伤害到很多我身边对我很好的人，但是最后留在我身边的都是最好的。 对，最后留在你身边的都是属于神经大条内心麻木的人， 伤惯了。 也有可能是被我伤惯了。 永轩，你有被他伤过吗？ 那你没有。 对，这不是我说的伤，不是那个伤。就比如说他有没有说了一些话，无心的话 啊， 其实就挺伤人的，挺刺激你的。 那何止是我呢，他跟谁都这样。 真的啊。今天我们要不然控诉一下，我们控诉一下好不好？你们都来 平时排练的时候，杏子就要跟我比谁协调这个问题。我就觉得我比杏子协调，但是杏子呢， 肯定还是觉得你比较协调。 对， 但是首先我想说他们俩是同班同学。 对， 跟我们还不一样。 你们俩同班同学。 是。 所以你应该知道他很多料，对不对？ 对。 还有同班的。 没有没有。 我们俩就是属于相爱相杀吧，是不是？ 所以心儿，就是你也有会，就比如说他一些说，经常会说出来一些无心之话，会伤到你吗？ 其实会，但是因为我跟他比较了解了，我知道他是这样的性格，可以看到他可爱的一面，所以我觉得杏子这样说就是我也能接受 啊。 他哪天不这样说，反而觉得这好像不是杏子了，不是我认识的那个人 了。 他不见了， 不见了。 哎呦，我开始好像渐渐的就是 get 到你们的那个剧的一些这个点了啊。那所以从这个描述来说的话，我觉得心儿是一个其实应该挺包容的一个人，是吧？ 我还真的是，我算是 算是比较包容吧。 是的， 嗯，包容。所以你，所以心儿，你是一个生活当中会注意特别细，就是细节的一个人吗？ 我自认为还算是比较注重细节。 嗯 嗯， 你们觉得呢？嗯， 是 他现在极其想要得到大家的各种各样的认识， 通过这个机会得知一下我们内心深处的他。 对对对对对，那这样吧，我们每个人来说一说心儿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好不好？导儿你先说吧。啊， 嗯，很乖。 哦， 然后有自己的世界，有自己的想法。 嗯，哦， 就虽然说他经常是让人感觉是包容性很强的一个人， 嗯， 但其实他自己内心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有自己的原则， 嗯， 他都想得很清楚。 嗯，他会没事自己一个人在一个角落里默默的想事情是吗？ 嗯 我觉得他是会的，他是会的。 哦， 他是会在比较热闹的环境下会有放空自己的时间的。 他那是在那里消化性子给他的伤。好扎心啊，好扎心，好扎心。对啊，然后呢，杏子，你这是作为同班同学多少年同学？ 四年 同学啊。你说的心儿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我觉得心儿就是那种有帮助找他，他能帮你，他就一定会帮你的人。 很仗义。 对，非常的仗义。然后他其实平时在班里说话也不是特别多，就是不是那种特别爱积极发言的人， 嗯， 但是 他经常一鸣惊人， 经常一鸣惊人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是吗？ 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哎，一会儿你们可以，正好我们一会儿快进广告，你们广告期间你们想几个他的例子好不好？我们听一听，就是属于那种神补刀型的是吧？ 对，那太多了。嗯， 哎，对对，有几个点是可以讲的，有几个是真的不能讲， 是吧？你 他就是补刀型。 啊，好，你找几个能讲的点啊，然后呢，杏子，嗯。 就是感觉他虽然什么都不说，但是他其实什么都知道，然后他会经常作为朋友会跟你说一些，就是比如说我哪个地方不好啊，或者是这样子的 啊，就会 很知心姐姐， 很知心的那种的。 对，对， 他会给你，比如说你遇到了什么困难，你比如说你失恋了，或者是你干嘛的，会去找他去疗伤什么的吗？ 会，我会问杏儿。 哦，可以，大家听出来了，杏子是失过恋的啊，然后。开玩笑啊，套路啊。那个永轩， 我跟星儿是因为这部剧才认识的 啊， 所以从这部剧来说的话，我对他的了解就是，我觉得他是个特别有毅力的人。 哦， 真的每天晚上都不吃饭，真的。 哦， 特别有毅力，对自己特别的， 就是为了自己的演出事业嘛，对不对？ 是一个很有自制力的一个人 啊，为了自己的职业生涯。非常能够克制自己， 对，这个是真的。 哦， 这 对， 感动我们所有人。 所以就是对自己狠的人永远不要惹他，对吧？因为他已经对自己这么狠了，对吧？那个你惹了他，他你想想， 那我以后说话得注意点。小心了，杏子啊！ 你没用的，我觉得杏子，你那个注意跟不注意没用的，到最后你还是会性格使然，这就是性格使然。好，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今天迎来的是一个非常欢乐、青春、阳光、亮丽的这样一个剧组，因为他们即将为大家带来一部音乐剧，叫做《他不见了》啊，将会在9月28号啊，在剧空间上演。好，那一会儿咱们再跟各位主创进行聊啊，接下来时间先进广告，我是大帅，一会儿见。 一生惊堂醒目，串一段风云变迁中的大情大义，一动一梁一瓦，构筑一魄铸天踏地般的匠心匠魂。9月29日至10月6日，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样式雷》五度倾力呈现。 一场席卷全国的名爵荷尔蒙风暴来袭，荷尔蒙 SUV 感官盛宴 Super Spot 快感一触即发， Nike 网红教练激情陪练，尽在名爵 HS 荷尔蒙工厂。9月15日至9月23日，通州万达。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听鼎有之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 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一次神秘的失踪，一场回忆与现实的找寻之路，一次自我的反思与认知。音乐剧《他不见了》即将在巨空间剧场上演，在交替的时空中穿梭，用现实挖掘人性，用歌曲带你找回他。今晚演艺群会邀请各位主创做客直播间。 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晚上听我们节目是有奖品的，本节目的奖品第一份啊，是由来自于我们的叫杨月楼啊给大家提供的奖品。戏剧巨细音乐杨月楼将于10月5号到7号盛大亮相天桥艺术中心，绝代名伶杨月楼身世跌宕起伏，名家演绎戏曲经典戏曲在当代剧场的一个全新呈现啊。如果大家想要要票的话，您可以在后台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演艺群英会，然后呢演艺群英会876，然后在后台留言说我想要要票。另外一份奖品是由北京增广爱乐交响管乐团提供的恰似爵士主题专场音乐会门票4张，9月22号下午2点，国土艺术中心，增广爱乐交响管乐团带您感受音乐厅舞台上不一样的爵士乐。好，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请出我们的这一对活宝组合啊，然后请出我们音乐剧《他不见了》的各位主创。首先欢迎一下才女导演、编剧、作词作曲、演员，而且刚刚我就知道他还是老师，然后刘璐，欢迎你。 大家好。 哎，欢迎刘老师。还要欢迎一下该剧的三位演员，首先欢迎一下熊家杏子，欢迎您。 大家好。 嗯，还要欢迎一下该剧演员宁馨儿，欢迎。 大家好。 还要欢迎一下该剧演员肖永轩，欢迎。 大家好。 嗯，四位，刚才我们这个集体Q 了一下我们的宁馨儿啊，馨儿，你先跟我们说一说，是这样，你是一个这样性格的人啊，我们说有点有着自己的世界，但是呢又有着一颗包容的心，然后平时能扮演一个知心大姐姐这样一个角色的人物，你在剧中扮演了一个什么人物？ 我在剧里面扮演了一个跟我本人性格非常迥异的一个角色。 哦， 他是一个有什么话直来直去。 嗯， 有一点点像杏子，但他比杏子还要狠。 哦， 那么狠， 还要狠， 还要狠， 还是什么意思？ 也就无意之间，你看伤到了性格。然后，哎，就是就是一个心直口快，然后是毒舌的那种吗？ 对，嘴很毒，心直口快，有什么就说什么。而且呢，其实他心里隐匿了一种欲望，就是他嫉妒。他把这种嫉妒呢，直接表现出来， 转化成一种方式， 对，转化成，对， 他自己又很爱面子， 哦， 所以怎么样去宣泄自己的嫉妒？就是通过用自己的毒舌去伤害别人，让别人难受。 这是一个毒舌性格的它的由来。就像杏子，其实我刚刚一直在想，杏子说他平时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可能无意之间会伤害到他，可能也是根于因为他是一个是老二的一个原因，可能从小到大就是所有人都会在乎你的感受，然后呢比较宠你，然后可能你生活当中就是自己就是想自己比较多，是这样吗？还是怎么样？ 我也没有感觉家里。 你会照顾人吗？ 我会照顾人。这个斩钉截铁的回答，我是会的。 明天请大家喝饮料啊！今天晚上包容一下我，谢谢。 好啊，所以这个，那你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跟你性格反差又比较大啊，会比较有挑战。 是的，对我本人来说还是挺有挑战的。 所以你平时是一个。不是那种毒舌，但是你喜欢补刀的一个人。来，举例，时间到啊！大家通过刚才的广告时间，有没有想到给我们讲几个心眼补刀的经历啊？ 在此我们只能举一个例子 啊，其他例子 因为有太多太多的例子是限制级的。对，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啊，我们可以一起说啊，就是因为我们在排练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欢乐，因为我们都太熟了 啊。 然后就是有一天呢，我们在讨论护肤这件事情，然后我们的永轩呢，就非常。焦虑的问我们大家，就说，哎，怎么样能让皮肤变好啊？然后后来我们就说你应该多补水啊什么的。然后永轩就问说，哎，我不需要别的，我就是想看起来就是干干净净的，清清爽爽的。然后我们所有人呢，都要照着他这个问题去想，就应该是啊，如何去 用 补水，如何去美白，让你显得干净清爽。啊，还在想哎，怎么样去油啊，水油平衡这些。但是心儿这时候来了一句。你回去洗个澡吧，你。 心儿的这个脑洞，你是那个时候脑子短路了，还就真的是？ 我是真的就当时脱口而出这句话。 就是你想看起来干净一点， 对， 不去洗个澡。 但是你想想，这个逻辑也很顺理成章呀。 啊，是是是，也没毛病，对不对？ 对，是 没毛 病。 永轩就是立马就是哑口无言。 然后原来是一个这样，大家。到时候走进剧场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我们长得极其这个怎么说呢混血范儿的我们的宁馨儿在剧中扮演的这个角色叫什么名字 李小默 这个这样一个人物啊他生活当中是一个这样的人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说一说咱们来说一说谁呢永轩吧好不好大家说永轩你先说说你剧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我在剧中也扮演一个跟我生活中反差特别大的一个角色， 喂，都开始美化自己 对对对，那必然的嘛， 你说， 我扮演的这个角色名字叫吴宝，啊，这个名字能听得起来，应该是特别受欢迎的那种，对，然后所以我扮演的是一个男神的角色， 因为他在现实生活中其实不太受欢迎，对大家，对， 你看实现实， 杏子又开始了，杏子又开始了， 对，是不是我的时间吗？ 来来来， 对，然后扮演一个吴宝的角色，就是一个特别花心的一个人， 哦， 特别花心，然后特别爱玩，特别张扬嘛，特别爱耍帅耍酷的一种人。 哦， 但其实他内心也是一个特别脆弱的人，因为他是我这个剧中的那个设定是我是从孤儿院抱回来的，所以我不知道自己的爹妈是谁。 哦， 所以可能我的这些。外部的这些让大家看起来很美好的东西其实都是在假装 明白其实我们就刚才看出来无论是馨儿扮演的这个小默也好还是你扮演的吴宝也好都是在外表的看似表象之下隐藏着另外一种内心的一种状态 对， 其实现在好像每个人都是嘛， 其实大都是这样， 大都是这样， 大都是这样， 对吧？嗯，所以你是一个耍帅的，然后呢，但是却其实在掩盖自己内心的那种叫什么自卑，或者是是叫自卑吗？ 应该是自卑，我觉得 应该是自卑的一种情绪的这样一个人物啊。OK， 跟大家说一下，这部音乐剧叫做《他不见了》，而且他呢，这个他其实可能会泛指很多东西，可能每一个人经历不同，走进剧场去看出来的，得出来这个他。也不一样啊，而且刚才我们导演也说了，在这个剧当中，导是一个很敏感的人，所以他是从一些大家身边经常会发生的一些事情来切入。其实就像刚才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就会发现，好像时时刻刻我们都会有那种无意之间伤害到别人的时候。 对，其实这些瞬间，可能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很小的事情。 嗯， 但是如果所有人都去这样无心的伤害一个人， 哦， 那这个人肯定是绷不住的。 对，再强大的内心也是绷不住的。 嗯， 哎，你们当中有没有是那种人，就是特别能开玩笑，就是你们怎么脏他，或者是怎么这个弄他，他都不带生气的那种？ 我举手。 你 性子， 真的吗？ 我觉得我可能比较 性子是尺度是挺大的。 哎， 然后对对对，然后我们组其实还有另一个演员，他今天没来，他也是就是不会生气的。 哦， 我们经常就是拿他开玩笑， 就是你们怎么开他玩笑，他都不会生气。 对，他就可能就会说一句：“你们又搞我了。” 哦，但是性子，我对人的了解的话，其实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一个心里有一个点，这个点是不能碰的。就是你可能你说到我这个点的时候，我可能会假装表面妈你们又搞我，然后但是我内心就开始 小本本记起来了。 对，杏子，你是有哪些地方是绝对不能允许别人说你？比如说， 这可以说吗？ 啊， 你先说吧，到时候我们再 啊。其实对，我这个问题问的就有问题，既然不能让别人说的话，那你肯定 对啊， 对，你也不能说，或者你可以你可以 你可以挑着， 你干嘛要提醒他？ 你可以挑着说， 你可以公开一下，比如说你们以后不要开我这个方面的玩笑。长相能开玩笑吗？ 长相能开玩笑， 因为比较有自信。 自信，自信了， 哎， 巨自信。 好了，我知道了。 基本上没有底线， 没有底线，没有底线， 没有底 线，大家可以对 随便开啊。 毕竟是熟人嘛，熟人的话就肯定是无所谓了。 哦， 但是不熟的人的话， 哦，哎，那我们来说一说大家眼中的，刚才没有说的那个我们的永轩啊，大家眼中的永轩是什么样子的？ 明天请大家喝饮料。 哎，你看，我们这期节目已经包了大家两周的饮料了，对不 对 啊？ 一周吧，一周吧，来，大家，大家看着， 好，那个杏子，你先说吧。 我觉得永轩，跟吴宝其实确实差距挺大的。他永轩竟然会做饭，这个真的是非常的不能理解。 他现实中会做饭， 对，他特别会做饭，然后他 每顿都自己做， 他每顿都自己做，然后他甚至会计算到自己的家离排练场的距离，哪一趟地铁我坐这一趟地铁我可能刚好赶到，但是我坐 不会迟到， 不会迟到，然后可能坐这趟地铁我是不会迟到的，但是我坐那一趟地铁我有可能会准点到，但是我如果超过了这一趟地铁的话我肯定会 迟到。 对，他会这样。 对，而且如果打车的话，比如说排练厅离他的家有多少个红绿灯他都数得清清楚楚。 真的吗？ 甚至有一个晚上，他说这个司机今天多走了我一个红绿灯，他肯定绕了我的路。 哇，没有吧，这个 是我这样的人吗？ 太可怕了。 没有吧？ 你这个就是我们说就是那种有点那种像天才的那种强迫症一样， 就是强迫症。 对，其实这是一个优点， 这 是一个优点。 你这个是你自己有发现你的这个习惯吗？ 没有啊，因为 就是自然的习惯， 因为排练不能迟到嘛，对吧？不能迟到，那怎么不能迟到？通过各种方法不迟到，自己记下来就。 你在生活当中还会去，比如说其他方面，你也会做这样的，比如说我要特别留意，从一个就是，其实你就是那种规划性特别强的人，是吧？ 就是，就比如说，排练，我基本上是不迟到的，偶尔因为各两个事儿，那算不到。然后像我赶飞机赶车，我从来不会赶不上，这是第一点。然后，像我比较属于喜欢那种，比如说家里。我回去再晚，但家里如果哪脏的话，我先把搞完我再睡觉，要不然我会 就 我会不舒服。 对，但是我问一下，你们女生会喜欢这种男生吧？应该。 喜欢 那个等会儿， 能当好朋友吧？就是对吧？ 喜欢我先叹一口气，那个大家帮他帮吴宝帮尚永轩宣传一下，他现在单身呢。 单身、 哎。但是我觉得，如果啊，其实咱们你老男人永轩开玩笑，但是如果真的生活当中你的男朋友是一个这样的人，你们不觉得你们会活得很安心吗？就会活得很 不管了， 很轻松啊，对不对？ 嗯、对吧、嗯？ 对吧？你们家里弄脏了，对， 累了，给你做饭是吧？ 嗯， 完事给你洗了碗，对吧？最后什么都干完了。 可是有的时候，难道你就不会想一想，如果万一哪一天、哪一年过了一年之后，跟肖永轩处了一年之后，肖永轩第三百六十七天， 嗯， 的时候说。你今天你这一年里让我等了你400多小时， 就是你害怕他会记得所有的记者记得 背后记小本本， 没有， 我觉得你看啊，这就是人啊，有的时候是这样，要的东西就是这样。你看你得了一个能做饭会打扫而且帮你做各种规划的人以后，又害怕他会记你小本本，哪有对不对？哪有 是 小本本？ 你们要想，如果我哪天不是这样的话，那我怎么了？我就 不 见 了， 那我不见了怎么办呢？啊， 哎，去听看音乐剧，他不见了， 他不见了二， 哎，他不见了，对吧？吴宝哪去了？ 哦，哎，这个音乐剧大家又有一点这个小小的怎么说呢？ 新的思路， 新的思路和轮廓了，对不对？ 好，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得说一说谁了，杏子吧。杏子，你在剧中扮演的是一个什么角色？ 我扮演的角色名字叫做方婷婷，然后我是跟小莫是特别好的闺蜜。 嗯嗯嗯。 其实这个角色跟我很接近的地方是她的，也是她的直接跟她的简单，她的 一根筋。 嗯 嗯。 但是这个角色呢，跟我的差距比较大的。也是差距其实也有，就是有相近的地方也有不相近的地方嘛。 嗯、 这个角色她是一个极其渴望得到真爱的一个女孩、 哦、 她被男孩伤害过很多次、 哦、 所以但是她总是跌进，每次被伤害的时候之后她又总是跌进自己的死循环，她就觉得我下一个一定能找到真爱、 嗯、 对，那 其实也比较轴， 对，比较轴、 哦、 对， 其实我觉得这样性格的女孩挺好的，就是你不觉得吗？如果一个人真的是那种受了一次伤就再也不敢去寻找真爱的话，这很挺可怕的，也挺可悲的嘛、 嗯。对对， 对吧？只不过是他每次都遇到渣男， 对 而已， 对 吧？ 对， 那其实他需要调整的，我觉得，哎，我怎么开始做情感节目了？我觉得这个剧中的这个你演的角色叫什么？ 方婷婷 应该调整的不是他的心态，他应该继续保持那种我。继续向前的寻找下一个的心态，他需要调整的是自己择偶的标准和看人的标准。 其实一直在调整啊。 哦， 对，其实一直在调整， 就是怎么调怎么错。 对， 那就属于命不好。 命不好、啊、也不一定 哦。来，我们去看一下，对、嗯、这个剧当中， 看这个剧会得到答案的。 对， 哦， 具体的问题在哪儿，其实是可以看出来的。 嗯， 好的，其实你看。我觉得他们今天来的我们这几位嘉宾每个人身上包括他们扮演的角色身上的这些点一定会对应我们收音机前很大一部分听众，每个人都会对应一部分，都会有这样的性格的人，对吧？那个杏儿，你还有对这个角色还有一些其他的介绍吗？嗯，就是这样一个角色是吧？ 杏子 、 啊、杏子，对， 结合到一起了。 嗯，你说 这个角色的， 他陷入沉思了，嗯， 嗯， 在自己世界， 对，我得考虑一下 啊。你刚才说的 比较难攻破的、嗯，其实我目前也是就是这一点， 嗯， 对。 那你现实生活当中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来，大家评说一下啊，你就不要说了。来，我们从这个永轩，你报仇的机会到了， 嗯，我先问一下，明天有没有奶茶喝？ 啊哦、有的，肯定有的， 啊、 奶茶。 好，第三周的包了、 哎、啊，第三周的包 啊， 我为大家谋福利哈。 啊， 他是说他本人还是剧中？ 就本人、 啊、他本人就是一个特别的张扬的一个人。 哦， 啊， 你用了一个词叫张扬。 对，他这个张扬呢，不是那种就是啊，不是这种意思。 嗯嗯， 他这个张扬是什么呢？就是 没有度， 我好紧张， 没有度，你知道吗？没有度的可爱，对他算可爱，因为他那种可爱就有时候又搞笑，但是又真的是很可爱的那种可爱。 哇，我头一回听到了把张扬跟可爱能联系起来的， 哦、是真的， 真的是这样子， 真的吗？可爱到张扬， 自己都怀疑到人生了。 他的张扬，有时候张扬可能会是些不好的词，但他的张扬就是挺可爱的， 哦、 那种不光是男生觉得，女生也会觉得， 是吗？ 是。 哦，这个来，导儿你也补充一下，你说一下啊。 因为杏子是一个怎么说呢？嗯，他是一个特别希望大家能够鼓励他、认可他， 嗯 的这种性格 啊。 他就是那种你越鼓励，你越笑，你越开心，他就会想让你更开心。 对， 哦， 他是这种就是有点无私奉献型的在这方面。 哦， 所以说当他比如说做了一个举动，他可能无心的，但是大家都哇你好可爱，他就会再放大。 哦、 再放大，再放大， 哦， 没有度的放大，然后让所有人就是笑出腹肌， 对， 让 大家笑，他其实他就， 那我觉得也跟他肯定跟他从小的成长有关系， 嗯、 他在家里一定就是负责笑家里的开心果， 嗯、 对， 真的是开心果， 是吧？家里的开心果，所以他每一次做一些好这个开心的事情的时候，看到家里人都在开心的时候，他心里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和宽慰，所以以后就带到了自己的生活环境当中。哎，挺好的啊，挺好的， 挺好， 对对对对， 谢谢、 哎、 大家今天。 就除了就是除了说话有的时候会伤到别人以外， 哦、嗯， 对吧？嗯， 不过脑子嘛，说话 啊、哦， 但是了解他的人都知道 就是很可爱。 嗯，好好，那这个我们接下来要说一说导了。你呢，又是作曲，又是编剧，又是导演，还是演员？你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嗯、 其实。帅哥，你刚才说了一句话，其实点的就是我这个角色。 哦， 就你说方婷婷是这种一直得不到真爱，还一直在渴望真爱这种女孩特别好。 嗯， 但是我演的这个角色就是被伤了一次之后我就不敢了。 哦， 对，我就选择把自己包装的严严实实的，特别高冷。 哦， 嗯，我去拒绝，我去变对这个世界特别冷漠，用这种态度去面对身边的所有的人。 然后把他伤的那个人就是我。嗯， 哎， 五宝， 哎， 哦，原来你们两个是这一层关系啊。 对， 听说你们之间的这个距离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能给你介绍一下啊？ 距离的关系 啊，你们四个人距离的关系，你跟五宝，我现在想五宝就是永轩是伤害了我们的导 儿角色， 哎， 江雪， 嗯、江雪这样一个角色，嗯、 对，是江雪的前男友。 哦。哎，所以其实永轩，你说说现实生活当中你对于这种性格的女孩有什么看法？你会去再接触这种女孩吗？或者你敢去真的打破她的那个心理的结界吗？嗯， 可能会先接触一段时间，如果我是真的觉得还有感觉的话。 嗯嗯， 但是如果正常一般都会这样，如果真的很难走近的话，就可能会望而却步。 嗯，像这种性格的人，就是不是你就是你说的那个比会生活当中比较敏感的那种人，可能会做这种。 嗯，是的，敏感，包括就是我的设定，角色的设定也是在18岁之前一直被父母保护得很好，是温室的花朵 啊。 就是因为谈了一次恋爱，突然接触到这个人世间的险恶， 嗯， 之后突然就是对这个世界、对这个社会特别的。 嗯， 你知道吗？失望， 嗯， 所以就选择把自己包裹起来 啊、嗯。而且这种性格的女孩，一般都是那种就是遇到一次伤害，或者是遇到什么事情以后，就开始给自己加戏， 是的， 就是自己在内心开始演戏， 嗯、是 就是开始 是 啊，我好惨啊，我太惨了， 嗯、 我这个世界对我不公，我 自己在， 嗯 嗯， 自己在撕花瓣，他爱我，他不爱我， 爱我 可能表面上没有什么表情，但是内心 心 里想的特 别 多，别 多 对 啊。哎，刚才其实导儿一直说他生活当中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人啊， 嗯、 但是比较敏感的人会呈现我所了解到的就会呈现两种方式， 嗯、 一种是就是对别人对自己的事情也很敏感，但是呢，比较敏感的人有的时候也会比较照顾别人， 嗯、 就是因为你已经敏锐的就察觉到了别人的不适或者是出现了什么样问题，你就会主动的去给他进行一些帮助啊、呵护啊等等的。我们的导师是这样的人吗？嗯， 算是吧。 啊、来大家说一说，不用害怕啊，不用害怕。来来来，那个怎么？我就想听直言不讳的杏子来说一说， 我怕一会儿给删戏了 啊！ 不会， 说吧说吧，你眼中的导是什么样子的啊？ 我眼中的导就是，因为我私底下跟陆姐也是特别特别好的朋友吧，然后在学校又是老师，就是她。 他首先我说他特别喜欢给大家安利东西。 哦， 就是什么好用的东西他都会、哦、他都会给你安利，就是 都是亲测有效的， 包括就是到你柜子上的一根螺丝钉掉了怎么样可以让它更牢固，这个陆姐她都会， 她就是百科全书、 哦、太厉害了真的、 嗯、对，她就是百科全书什么都知道、嗯、你问她啥她都知道， 对，真的 不要乱 Q， 不要乱 打人， 真的 哦， 生活大百科各种， 嚯、哦！你看你，所以你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嘛，因为他很敏感嘛， 嗯， 所以对于你们生活当中的任何的事情，其实他都看在眼里，然后他就会照顾得很周全或者怎么样子的。 这有点过了， 而且你随便跟他 螺丝掉了，我看到， 而且你随便跟他无意中就是啊，你是自言自语说什么事、嗯、他就听进去，他都会告诉你怎么办，就这样。 哦、 因为我爱做饭，然后我有时候做饭，我就手上都。剥完大蒜就会有味儿，洗都洗不掉。 嗯、 我就在排练厅，我就随便说了一嘴，我说：“哎，我说陆姐，今天手上有味儿， 嗯， 啊，有大蒜味儿。”他就告诉我怎么就能弄掉，就觉得哇，好神奇！我做了那么多年饭，我都不知道。 哦、 然后我们女孩各种 这样的细节，她都 颈霜什么之类的， 什么她都懂。 对， 哦，就各种给你们推荐产品， 给我们安利各种好用的东 西。你们仔细查一查后面有没有个店，好吧？啊。开玩笑，今天跟我们大家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音乐剧，叫做《他不见了》啊，来自于大才女，编剧、导演、作曲、演员、老师的刘璐，带领着我们的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这部作品将会在9月28号。在巨空间进行上演啊。好，那最后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啊，两分钟的时间，我们请大家每个人再向我们的听众推荐一下这部剧吧，就邀请一下我们大家去看这部剧，好不好？从我觉得从导开始吧， 从我开始 啊。好，嗯， 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剧场来感受一下，我们用所有的艺术表现形式来向你展现生活中所有细节。 哦，所有的艺术表现形式啊。好，嗯，来，那杏子。 非常希望也欢迎大家在国庆有时间的时候，可以在9月28号到10月2号之间来剧空间观看我们的《他不见了》，里面有一些有的没的哦。 来，好，那个永轩，嗯， 就如果你来看我们这部剧， 嗯， 有哪个点让你感动了、啊？一定是因为我们在台上那个人就是你生活中的你。 哦。哎，这个很有意思啊，得还得回味一下啊。来，我们的心儿， 嗯，我说个总结性的吧，别的大家都说得很好了， 嗯、 就冲着陆姐这18首原创的歌曲，我觉得大家都一定要走到剧场里来。 对，因为在这部音乐剧当中，我们的刘璐啊亲自己作词作曲18首歌曲， 18首， 哇， 各种风格。 就 非常好听， 全能， 真的很好听， 我都出汗了， 真的很好听。 哦，好吧，那这样我们那个接下来时间啊，一分钟的时间，让大家先小听一下。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也谢谢四位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谢 谢 大家， 谢谢你们。 谢谢。 好，下一个节目是听听堂耳朵，欢迎您继续收听。 谁把爱当力量，谁就能变得更坚强。你赶快抬起头，看那最美的星光，别让谁蒙住眼睛，忘了爱和力量。 我知道你有自己的规则，多一点宽容，不要吝啬，这个世界已经有 情缘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9月21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系列活动特别策划诗意中秋诵读沙龙将在诵读小站寒风楼站举行，音韵寄相思，共话明月情。9月21日，让我们一起诵读中秋，听见经典。 一生惊堂醒目，串一段风云变迁中的大情大义，一动一梁一瓦，构筑一破铸天踏地般的匠心匠魂。9月29日至10月6日，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样式雷》五度倾力呈现。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哎，猴哥，